50万。嗯，这是不是太多点了？王启祥的脸上竟然冒出了细细的汗珠。50万，我进京的时候总共才带了50万过来，再减去这几天的开销，现在还剩下40几万两，这怎么办？李老板以为汪启祥说的不是实话，还在继续劝他。我听说啊，某省的巡抚，那多好一个肥缺啊，50万不多。 我真的只剩下40几万，如果有，我也不会可怜那几万两银子。 汪启祥拼命地表白自己，在出去以后的开销和路费，大概也就只剩下40万两了。来，李老板，就再麻烦您到那儿去一次，问一问，40万两行不行？我真的不是可怜银子，实在是现在没有啊。 可是我答应了你40万，也没有用啊，那得看人家同意不同意。 李老板看他实在是没有钱了，只好又说道：“为了朋友，明天啊，我就只好再麻烦一下自己。” 那就多谢李老板。 其实李连英实际上也只是要了40万，那10万是李老板李桂和和白云观观主自己加上去的，顺便自己分一些，李连英也并不知道，所以李老板自己问也不用问，第二天就装着已经问过李桂和的样子，答应了汪其祥的40万要求，并且说第二天就可以送到委任状书。汪启祥听说明天就可以拿到委任状书，觉得自己几十天的辛苦没有白费，如今总算有了着落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上前一把握住李老板的手：“李老板，今天晚上咱们两人要好好的摆上一桌，喝个痛快，以庆祝我终生难忘的事情。” 啊，喝就喝，我这几天啊也是上下跑得累得不行了，别人请自己喝酒，不喝白不喝。 汪启祥这时候显得特别慷慨大方，拿出客栈里最好的东西来。李老板正求之不得呢，伙计们，把店里最好的酒菜摆上一桌来。不一会儿，满满一桌子酒菜就摆到了汪启祥和李老板面前，真是鸡鸭鱼肉样样俱全。汪启祥明天就是巡抚大人了，真是今非昔比。李老板倒了满满一杯酒，双手恭恭敬敬地端到汪启祥面前说：“ 让我递一杯酒，恭祝汪先生喜获高升，希望汪先生以后不要忘了我这个祥旗客栈。” 李老板觉得汪启祥作为一省的巡抚，自己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用得着他的时候，现在搞好关系总比临时抱佛脚强。 哎，哪有啊，这里面也有您李老板的功劳啊。 汪启祥赶紧站起来接过酒放在自己面前，也倒了一杯酒端到李老板面前， 来，让我们共同干杯。 李老板接过汪启祥端过来的酒杯，砰的一声和汪启祥端起的酒杯碰在一块，也说道：“ 干杯。” 然后两人一饮而尽。两个人喝得很晚，都是喝得醉醺醺的。汪启祥回到自己房间躺在床上，想到自己明天就是一省的巡抚大人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直到鸡叫一遍才迷迷糊糊地觉得自己坐在一个衙门里，两边各站着10个衙役。 老爷，小人要状告小人的邻居张三儿，他偷了小人的米就藏在院子里，小人知道去向他要，但他不给，反而把小人打了一顿。 什么？竟有如此之事，真是胆大包天。来人啊，快把张三给我带过来。 王启祥一拍惊堂木，大喝一声。可是两边的衙役竟然像木雕似的站在那儿，一动也不动，好像根本没听见汪启祥说话似的。 怎么，你们为什么全都站着不动啊？爷现在可是巡抚大人，你们胆敢违抗命令，可要小心你们的脑袋。 老爷，我们不怕，你没有戴上你的官帽子。 汪启祥一摸自己脑袋，哎呀，果然是忘了戴帽子，于是就对仆人说， 回家把我的官帽子取来。 一会儿仆人把官帽子取来，双手托在手上说， 按老爷您的吩咐，您的官帽子取来了。 王启祥刚想伸手去接，忽然刮了一阵风，把帽子从仆人的手里刮掉了，一直在地上滚个不停。王启祥一边追赶着官帽子，还一边喊道， 我的官帽子，我的官帽子。 其实以上的桥段只是他做的一个梦。这时候李老板在一旁推着汪启祥说， 汪先生你醒醒，哎，你怎么了？ 汪启祥睁开眼睛，看见李老板站在自己身旁，再一看窗外，天已经大亮了，这才知道啊，刚才做了一个梦。李老板一看汪启祥睁开眼睛， 哎，汪先生你怎么了？ 啊，没什么没什么，只是做了一个梦。 哎，王先生快起床，他们来了。 哦，谁来了？ 还能谁啊，送伟人状的呗，快起来。 什么，送伟人状的来了？ 王启祥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，边穿衣服还边说， 你怎么不早说呀？ 王启祥以最快速度穿好衣服以后，便急忙走出自己房间，李老板也赶紧跟在后面走出了房间。李老板见到传玉太监，赶忙介绍， 这就是那位汪启祥汪先生。 那传玉太监早已经在客栈里等他不耐烦了，一见到汪启祥便大声地说， 湖南候补道员汪启祥接旨。 是臣在。 亲奉慈禧太后懿旨，任命候补道员汪启祥为湖南巡抚，钦此。 臣遵命，谢老佛爷。 听完以后，汪启祥又磕了三个头。传玉太监传完旨意以后，没有直接回宫，而是来到了汪启祥的房间。汪启祥知道一定还有什么指示，便赶紧跟了进来，静静地等候着。传玉太监忽然说道， 银子明天上午送到白云观去。 是，臣一定照办。 汪启祥赶紧说着，又拿出100两银子送到传玉太监手里。传玉太监接过以后放进腰包里，什么话也没说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第二天清晨，汪启祥早早起床，把40万两银子分装在20个木箱里，并且雇了10个人，拉着10辆车子，装上银子，便向白云观悄悄进发了。汪启祥已经来过一次白云观，所以啊，这一次是轻车熟路。不一会儿便来到牌楼面前，穿过牌楼便是白云观了。汪启祥拿着名帖请守门的小道士去申报一声，不多时小道士就说，观主马上就到。不一会儿一个老道士率着2名道童走出观门，看见汪启祥，然后双手合十，汪先生早。 哦，观主早。 汪启祥料定这个老道士便是白云观观主高云溪了，也赶紧说着，银子。老道士马上制止了他， 指着一个去处说：“先拿进来，写在那儿吧。”王其祥便命人把银子拉进馆内，写了下来，便打发走了雇来的人。老道士派两个小道士看守着，便向王其祥说：“王先生请。”王其祥随着老道士穿堂过院，来到了一座殿堂面前。这便是老道士的居处。两人进去分宾主落座以后，道童献上茶来，然后这边老道士使了个眼色，道童便悄然退下。 在下承蒙总管大人栽培，感恩不尽，银子之事还望观主多多予以周全。 说着，王继祥又掏出一包银子，双手递给老道士。请汪先生放心，此事包在贫道身上就是了。汪先生尽管去走马上任，包官不会出现任何差错。 那在下就多谢观主，以后再有用着观主的时候，还望观主不吝赐教。 哎，汪先生过谦了，但像这样的小事，在下还是可以帮得上忙的。 那在下就不多劳观主了，告辞。 说完，王吉祥便走出殿外。恕不远送。老道士把王吉祥送出殿外，又一次双手合十。那40万两银子，李莲英也没有全要，他实际上只要了35万两，3万两送给了白云观观主高云溪，李桂和和李老板每人各得1万两。王其祥通过李莲英之手买了这么大的一个巡抚的职位，可是直到他走马上任前一天，连李莲英的一面也没见上。王其祥做起了湖南巡抚以后，有了上次河工倒台的教训，这次做起官来比上次精明多了。他的做官的信条就是把以前的只进不出变成了现在的有进有出，这不但没有使他的银子减少，而是越来越多，反而使他的官位更加稳固。有一次，汪其祥回到老家探亲，无意中听到他的好友曹瑞年，自从上次丢了七品县令的官职以后，还一直闲伏在家。想起自己以前对他的保证，感到心里很是过意不去。汪其祥心想，要不是他以前给我出的那个主意，我哪会有今天呢？我应该帮朋友一把才是啊。过了几天，汪其祥果真带了些礼品亲自看曹瑞年去了。曹瑞年出来一看，见到是汪其祥，真是又惊又喜。 汪大人亲自光临寒舍，实在是曹某三生有幸啊。来，快请进，请进。 哎，什么汪大人不汪大人的，咱们现在仍旧还是好朋友嘛。咱们呢还互称老兄，就挺好的。 哎，不敢不敢，今非昔比呀。 什么不敢不敢的。哎，老兄啊，我自从京城回来，你怎么连我那儿一次也没有去啊？我以前也在家闲赋的时候，你还去得挺勤的呢。 啊，那我怎么敢呢？汪大人，您是总管一省的巡抚大人，大权在握，而我呢，一介草民，对您什么用也没有啊。 哎，你呀，就叫汪先生。如果你非叫汪大人的话，我听得心里实在别扭。老兄啊，我看你啊，还是改不了你的脾气，做起官来是绝对不行的。我是有深刻体会的，官官相护， 并不是只有平级的官也相护，大官可以护小官，那小官呢，有的时候也可以护大官的。说是李大总管以后也有可能用得着你的时候，所以啊，做官的时候不但要和上级搞好关系，就是平级下级也应当搞好关系，这才是做官之道。王其祥现在说起做官的理论来，真是头头是道，确实是今非昔比啊。曹睿年听的简直是有些呆了，这些做官的道理自己以前从来没听别人推心置腹的讲过，怪不得自己会丢了官。自己不但没有和下级平级搞好关系，连自己的顶头上司都得罪了，这还能不丢官吗？汪其祥能对自己讲出这些话，看来还是把自己当朋友看待的。想到这儿便说，不知汪先生哪儿是否有什么闲职能给在下安排一个。哈哈，我呀也正是为此事而来。我听说你还心腹在家以后，便一直在为你留意着此事啊。 那真是太谢谢汪先生了。 曹睿年没想到汪其祥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真是有点受宠若惊。其实啊，我那儿也没什么闲职，有闲职啊也没有多大的油水，不过啊，我可以替你向别的地方活动活动 啊。那我就静候汪先生的佳音。 曹睿年说完，命人拿出500两银子来放在汪其祥的面前， 区区薄礼全当谢意，请汪先生笑纳。 哎，老兄，这就客气了。如果我是专门为银子而来的话，我就不会到你这儿来了。你现在也够辛苦的，这些银子你就留下自己用吧。汪其祥坚决不收，对朋友还真是有点义气。 那就请汪先生受在下一拜。 哎，老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 我只是替朋友尽一点微薄之力罢了。 后来汪其祥经过多方奔走，动用多种关系，还果真为曹睿年谋了个通州州判的位置。曹睿年在欢喜之余，自然忘不了汪其祥的恩情。曹睿年第二次做官，自然会别有一番感慨，他时刻不忘汪其祥告诉他的话，和各种人都要搞好关系，对上司毕恭毕敬，出手大方，对下属是威严之余不忘小惠。所以不到半年，银子搂了不少，也博得上上下下一片的赞扬之声。后来曹睿年打点10000两银子亲自送到汪其祥的府上，汪其祥这次自然是毫不推辞，欣然笑纳了。转眼间又到了童生考秀才的季节，通州地区的主考官找来找去也没找到合适的人选，最后因为曹睿年人缘很好，所以大家公推曹睿年来当这次通州地区的主考官。曹睿年做了主考官以后，自然要看一看都有哪些地方的童生要来参加考试。他突然看到了一个特别熟悉的县名，大城县，但是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怎么会对这个县名那么熟悉呢。曹睿年最后想了又想，突然间不知怎么的就想起来了，这不是当朝太监大总管李莲英的老家吗？这一想起来可让曹睿年吃惊不小，幸亏知道的早一点，要是晚了不就天大的麻烦事吗？要是一个李莲英的亲戚什么的去参加考试， 自己作为主考官而没有录取他，那今生要不第二次丢官才怪呢。曹瑞年暗暗地想着，我得去李总管那儿去看看，问一问他是否有什么人需要照顾，也趁机和大总管套一下近乎，说不定以后还能借着大总管的势力沾光得势呢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，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，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。长城润滑油，航天级润滑保护，在您身边。 英雄者就黎明于水火，论三国手游，当有史诗之战场，激变之智谋，无双之动作，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